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， 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 来我的怀抱。你想哭就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别再想想他的好，都忘了。 吴淡如说，就算没有天分，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做同样的一件事情，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走得很远了。不妨从今天开始好了，从今天开始试着每天花一点时间做同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把时间花在哪里，你就会收获什么。 帮助，不管它起起伏伏，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，未必因为幸福，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，尽管失误，让明天的记忆不模糊，不是因为孤独，因为我们执着的态度，不管它起起伏伏，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，未必因为满足，因为我们过得不含糊，从来不曾退出。 我发现很多事情呢，我们知道只要去想了就肯定会想不开的，所以就只能够强迫自己连想都不要想，可能这也是一种悲哀的自知之明吧，因为得不到所以不想要。 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，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爱恩鲜越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，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，深情一眼挚爱万年，几度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毯，见证我们的极限，心疼一句珍藏万年，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，要不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，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我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，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海岸线越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，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，深情一眼挚爱万年，几度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，见证我们的极限，心疼一句珍藏万年，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，要不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，我就该